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无权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北京缺市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天下极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来到第13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开始也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34期内地榜的排名。第10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安徽神行太保武术传媒歌舞传奇报答妈妈，跳空进榜第10名。 一百年都不够，我的老妈妈，我的老妈妈，多想祈求岁月之苦，多想不欢时光倒流， 近年来活跃于国际歌坛的歌唱组合歌舞传奇带来了这首全新的单曲《报答妈妈》，这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报答妈妈》这首歌是歌舞传奇组合盛其琛先生得知自己93岁的老妈妈突然生病之后，为祈求老妈妈的健康，为全力报答老妈妈养育之恩的内心呼唤。跳空进榜第10名得票496票。第9名，北京天骄盛明文化陈娇，不再为你流泪。 不再为你流泪这首歌是夏莫言为歌手陈娇量身打造的情感歌曲。爱过才会心痛，答应好的一辈子往往会因为错过而错过了，请不要再为他流泪。陈娇，不再为你流泪，上榜两周得票59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江苏建祥影视传媒，寒风，知足常乐。 开启是无所谓，名利不言语言，朋友才最珍贵。不要活动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人生不过百岁，要好好面对。 寒风做音乐呢，不只是一种态度，更多的是对于音乐的信仰。寒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他最质朴的音乐态度，娓娓道来，幸福的高度可以由自己来决定，不会强加给你，却给你在他的音乐时空里静静的思考和感悟。即使你没有在此时此刻改变，当你在遇到生命当中的难题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寒风的音乐会给你的心灵打开一扇窗，让快乐的空气流淌在你的心田。寒风知足常乐，上榜三周得票61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从头开始。 烟花尽，岁月漫长，相伴莫须有，往事已休。人生的故事纠纠缠缠，在纠缠一刹，空知晓，不懂如何心安。仿佛兜兜转转，难再还。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旧梦如何舍断，和你和雨何时从头开始。 叙拉奇他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出道以来，秀拉奇一直很勤奋、很努力地发展着自己的音乐事业，尝试着不同的风格，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这首歌叫《从头开始》，上榜三周得票6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天风娱乐，李慕琳《忘情2017》。 明月当空，当头一晃，分手你说的普通，无力放纵，只有惶恐。谁说的世俗日光？走啊，不停的走，泪啊。打开这就是擦亮人走曲终人散的时候，老天啊老天高抬贵手，伤透的心该怎么自救？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万劫不复的是我，老天啊老天我愿这手，求求你将伤痛没收，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我真的无可奈何，闹天啊闹天靠太贵手，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万劫不复的是我， 出道多年，李慕琳有着诸多的身份，内地实力派原创歌手、演员、音乐人、实业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外界环境中始终坚持独特的处事原则，正如他的音乐风格一样多变，但是呢始终保持着自我的本真。李慕琳《忘情2017》上榜六周得票73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3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戒不掉》。 童年的祈祷，你却听不得。理想家带着煎熬，思念不停在耳边唠叨。那些爱过的美好，到哪里去？ 这首歌曲《戒不掉》改变了孙雨赛以往调皮可爱的风格，而是选择更加成熟伤感的曲风，并得到诸多圈内好友的认可与赞赏。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人一生当中最缅怀的岁月，未必都是密树浓荫的金粉记忆。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听歌的人在故事中找到自己。这是来自孙雨赛《戒不掉》，上榜八周得票81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何苦痴情又伤心。 我是魂落魄，自从选择你学着为你的寂寞，我这一生只会爱一个， 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每次冬满也失落，刺痛伤痕，我曾为我何苦痴情又伤心，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 2016年，一首《心情不好别喝酒》由谢有才作词，陆勇作的曲，谢有才来演唱，再度引爆歌坛，传遍大江南北。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这是谢有才《何苦痴情又伤心》，上榜七周得票877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 我真的无法平衡，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掏空的假温存，抱着悲哀伤痛的灵魂，你为什么那么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等你这个负心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狠？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我已明白了、看清了，不想再。可以重来，我绝不会爱你那么深，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你为什么那么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俊峰完美的诠释了他的唱功，深情的表达了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歌词句句扎心，真挚更加亲切，绝对的经典好歌，非常值得推荐。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上榜六周得票921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吴亦凡工作室，吴亦凡，不值得。 On the ice, spit a fiction, say it with conviction. You just not been checking for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missing. Girl, you know that you are free. Yeah, yeah. 吴亦凡推出的这首单曲《不值得》，这次主攻的是美国音乐市场，非常的国际化，上榜两周得票97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34期内地榜的冠军，恭喜阿兰工作室阿兰美人谷跳空进榜夺得冠军。 越过山河的生命，一目自然的心灵，看见山川出云，则背着大地，雨顺镜化自天际，化碎雨向浅水底，可用语言来形容的美丽。如此熟悉的声音，莫名寒倦的气息，这是谁安排了我们的相聚？没有前世的际遇，怎会有心灵相惜？人如戏，月如 唯美歌姬是阿兰一直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位来自四川的唯美歌姬一出道就踏足遥远的日本，2012年之后衣锦还乡发展。但是关于阿兰的成长故土，关于阿兰的音乐历练，关于阿兰的美音养分，大家恐怕都是甚少知道了。这首《美人谷》是由阿兰与音乐人毛慧一同创作完成的。歌曲的编曲方面采用了大量的弦乐作为阿兰的人声铺垫，演唱方面阿兰回归到了淳朴的演绎方式，由低音唱到最高音，一边展示了他过人的演唱功底。

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 马春伟他每一次拿起话筒，每一次跳起舞蹈，都像是在演绎着一首属于自己的歌，略带西北风情的情调，加上流行歌曲的唱腔，倾情投入，撩拨着每一个喜爱他、关注他的乐迷。马春伟好聚好散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799票。第九名，正点联盟，阿雅，壁花女士。 无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当年欢快的洗脑歌《壁花小姐》，如今呢，成熟自在的《壁花女士》。原曲当中快节奏的 rap 变成了阿雅轻声耳语的自述，整首歌曲富有诗意的歌词与清亮的木吉他弹奏，如一股清泉般缓缓地淌过歌迷的心。阿雅《壁花女士》上榜三周，得票803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第八名，福茂唱片，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 我在起点里连日月分不清，有个人等我回应，如果爱只有一天我都愿意，能温暖一世纪，或许这就是谁设计的游戏，为你我不会喊停，没有眼泪，没有怀疑，却刻骨铭心，没有原因，不用说明，爱如影随形，活在没有眼泪的世界，到底把幸福带给谁？不是我，没有眼泪，没有怀疑， 没有眼泪的世界这首歌则是从机器人的视角叙述故事，讲述机器人在一个没有情感的世界被唤醒了，以他的视角质问这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看似美好的未来世界。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上播两周的票826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我们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该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一边是你的 狮子合唱团这张全新的专辑呢，是翻唱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是翻唱飞儿乐团他们的《我们的爱》，充满力量感的男性嘶喊声，将面对爱情逝去的痛苦不堪展现得淋漓尽致。狮子合唱团《我们的爱》上榜四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索尼音乐潘美辰，《好久都没有》。 想问问谁是真心爱过谁，我爱你，我想你，我甜蜜是不是我爱情，就这心叫我别再缠住你，不爱你不怪你，别再说恨是不是就没就不行， 潘美辰的音乐伴随着我们，让人生温暖延绵不息。好久都没有，整张专辑皆由潘美辰全程亲自操刀，无可取代的强烈个人风格。潘美辰《好久都没有》上榜三周，得票93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3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的谁》。 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我。 青春住了谁是回望自己的过往，试图找回那些令自己成为自己的每一个喜怒哀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五周，得票999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假装》。歌曲《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用心诠释突破中规中矩。王啸奇《假装》上榜八周，得票1020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谢玲艺术工作室歌者谢玲《爱在天地间》。 藏在我的心。 这首歌是由爱情人士于桌子作词，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曲，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琳共同打造而成，曲调悠扬舒缓，歌词淡雅流畅，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凄美清新，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谢琳更是用她朴实而不失华丽，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了她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态度。歌者谢琳，爱在天地间，上榜九周得票111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见坏就收。 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哭到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 在音乐的世界里，张信哲从来不受限，总是在挑战不同的风格，诠释多样化的概念，甚至以音乐来描绘出浮世的人间情感，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张信哲见坏就收，上榜九周得票1187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3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潘玮柏、吴昕《稀罕没理由》。 这首歌是潘玮柏和吴昕两个人甜蜜的互动。吴昕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就问潘玮柏为什么是稀罕。潘玮柏直言，因为你是东北人啊，你之前说过东北人把喜欢说成稀罕，所以说潘玮柏真的是太细心了，随口说的细节都会听得相当感动。潘玮柏、吴昕《稀罕没理由》上榜五周得票1229票，和上周一样保持冠军的位置。好了，以上就是第13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拜拜。 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 放弃的时候，看不清路的尽头。天使守候，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失去过伤心的力量，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的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中，不停挑战我，就算曾悲伤过。我要的世界梦想在怀中， 北京时间12点整。